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从我爱我家到新七十二家房客，从东北一家人到西安虎家，情景喜剧算是已经把咱们国家各地的地方风味全都融入进来了。那么在各位的记忆当中，有哪些具有地方风味的情景喜剧最让您喜欢呢？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准时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来，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一同来跟您说一说这地方风味的情景喜剧。说起这《我爱我家》，那是咱们国家第一部情景喜剧。这部情景剧借鉴了美国情景喜剧的表现形式，同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北京方言融入到了其中，让人们看到了发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百态，让观众们体味出了北京这个地方人们的热情、善良、直率的特点。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我爱我家》的片段，这是第十三集当中的一段。说的是宋丹丹扮演的和平发现杨立新扮演的贾志国正在忙着为得奖而参加有奖问答呢。 哥，又把单位活拿家干来了。现在这个提级调薪呐，都得靠真才实学，挨家办公那套不实行了啊。 我这不是办公，我是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学习，提高提高，充实一下自己。 费这么大牛劲还充实自己。 哎呀，一无止境嘛，学海无涯嘛， 无涯 书到用时方恨少嘛， 少 少。你说一道小小的一道小小的选择题，他怎么搞得这么难呢？ 我瞅瞅你鼓捣什么呢？哎呦，嘟嘟牌有奖，有奖问答哟，贾君志国先生，哎呦，超凡脱俗的学人。咱们也弄啊，弄上奖券这道了啊！ 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说法。嘟嘟牌有奖问答，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扩展知识、增强智力之作用，陶冶情操、美化心灵之功效，只有答对题，方可入选抽奖。岂是你那撞大运的奖券可比拟的？ 什么奖品呢？ 三等奖，一袋嘟嘟牌方便面。 二等奖， 一箱嘟嘟牌方便面。 一等奖， 一车嘟嘟牌方便面。 值，咱俩一块儿打。 对， 指出嘟嘟牌方便面的正确用途：一、快餐食品；二、杀虫农药；三、建筑材料。不是，这也忒容易了吧？谁拿方便面呢当砖砌墙使啊？真是。 这道题是容易点，人家难的在后边呢。 指出嘟嘟牌方便面的正确特点：一、吃了就饱；二、越吃越饿；三、有剧毒。废话吗？这不 最难的是最后一题。 指出下列方便面中哪一种目前最受用户喜爱：一、康师傅；二、统一牌；三、嘟嘟牌。 哎呀，这方面的统计就很难搞喽。 是是， 我这几天跑了国家统计局，贸易部粮优司、食品研究所、经济半小时，都没有这方面的确切数据。 是啊。 啊，据国内贸易部的同志讲呢，这方面的准确数据要到年底才能够统计出来。急死我了。 嗨，这题还不容易。 哎，你知道哪种方便面最受欢迎吗？ 是啊，你知道吗你？ 那当然，嘟嘟牌呗。 你经过市场调查了吗？你就乱答题啊？ 不用调查，这个嘟嘟杯有奖问答是哪个厂家办的？ 嘟嘟啊。 给谁做广告？ 嘟嘟啊。 填别的牌子，人家还能让您得奖？什么事儿都不动动脑子。 哎呦，可不嘛，哪有赔本替别人赚吆喝的呀？我女儿，天才，这闺女。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具有浓烈北京风味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片段。说起来，这部情景喜剧在拍摄的时候还曾经有过这么一些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和小典故。话说其他演员演出的时候，因为说的都是北京话，现场观众也很容易跟他们互动，结束以后所有的人都特别开心，还总结哪个包袱的效果最强，哪个包袱的效果稍弱一些。但是一到这饰演保姆的演员沈畅演戏，这观众就特别安静，什么反应都没有。跟观众们一交流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的四川话说得太像，观众已经很难听懂他说话的内容了。于是乎，沈畅赶紧改正，开始练习说四川味儿的北京话，之后才有了鲜活生动的小保姆形象。而经常和沈畅演对手戏的梁天，则是说着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是一个典型的北京人的代表。好了，说到这儿，咱们再来欣赏一段《我爱我家》的片段，这是第八集当中的一段。一家人刚刚吃完早饭，看见沈畅饰演的保姆小张，就夸起了他买的油条。 哇，今儿这两根油条都没吃完。 嘿，那半斤一根闹着玩的。哎，小张，你正夸你这位小刘呢。嘿，实诚好青年，咱部队教育出来的跟那帮奸商他就是不一样。照这么发展下去，买一根油条就够咱全家吃一天的了。 油条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有什么委屈跟炸姐说啊？怎么了？这是 是不是跟小刘闹别扭了？ 小刘欺负你了啊？ 你们家不同意这事儿吧？ 不是，都不是。是他的油条摊子上新添了一个卖馄饨的。 妈可坏了，那怕什么的呀？比如说他卖馄饨，他卖饺子，咱也不怕他呀。哥，大姐给你钱啊，去买馄饨吃去，快！ 每天吃他的鬼馄饨，那个包馄饨的是个老太婆。 怪不得，老太太呀。小刘他妈来了，还没过门，你们就婆媳不和是不是？ 我原来也以为是他妈，也没有往心里去，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是他老婆。 这小刘是结了婚的呀。他 听说他们家小三子都能下地十来岁了。 哎，这小子表面忠厚朴实，原来是人面兽心。这不等于引诱欺骗我亲妹子一样吗？ 是是是， 都窝火是吧？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嫂子这么着，我先去把这小子暴配一顿，然后送官。 哎呦哥，你可别去。 怎么着？你还舍不得他？ 我是舍不得你。他原来是侦察兵，会扑扑拳、空手道、擒拿散打，打你这样的，一次八过。 那我去找工商，找市容，找街道。 哎， 先没收他执照，砸了他的摊子再说。 对。 你的经营范围是炸油条，不是搞对象，违章经营吗？ 真是！ 你信不信？我让你连锅带人、连面带油一起滚蛋！哎，我还不信我治不到你炸油条的你！ 别，你可千万别！他自费一人来到北京， 能够创出今天这样一番事业也不容易。听说前几天他老婆又刚刚给他添了一个小女娃，家里还欠着1000多元钱罚款呢。都怪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片段。《我爱我家》拍�摄时间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全国都在飞速的发展，尤以北京为最突出。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在剧中几位主演就把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给表现了出来，比方说装修啊、地痞机、抽奖、美容等等。这样一来，不光有老北京的影子，还有了新北京的面貌。这部情景喜剧能够包含这么多的北京本地的风味，是跟编剧的创作、演员的努力分不开的。编剧梁左、英壮和英达全都是北京人，当年他们为了写这剧本，来到北京郊区一个山里头进行封闭创作，完全远离这喧嚣的城市。三个人几乎10天左右回趟城，在山里头吃的也都是普通的农家饭菜，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谈剧本。三个北京人的创作自然就把丰富的北京风味都融入了进来。主演杨立新、宋丹丹、梁天、蔡明，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跟那些客串的演员不太一样，他们在语言和表演上都会带着一股北京的地方风味特点。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我爱我家》的片段吧。这是第37集当中，宋丹丹扮演的和平认为自己就要死了，家里人都劝他，而他是挨个的数落家人。 和平啊，我说两句好不好啊？我知道你一直对我都是很尊敬的，我的话你一定会听。 爸爸，哎，我反正也就这一两天了，有些话呢我也就不背着您了。 好的好的好的， 您坐下。我挨您家10了多年了，说句心里话，我从来就没尊敬过您，充其量我也就是哄着您玩儿。 什么这个这个孩子一定是发烧了，满嘴的胡话。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您说您有什么值得我尊敬的呀？说您资格老，我受累打听一句，辛亥革命您参加了吗？五四运动您挨哪儿呢？说您贡献大，我再问一句，没您我们劳动人民还不翻身了，中国革命还胜利不了啊。说您水平高能力强，您从局里头退下来，您那局里头工作照常运行的吧？我也没瞅着谁特别怀念您呢。 简直是这个、太不像话了吧。 您工作上的事儿呢我就不说啊，您在家里表现又怎么样啊？您除了唱唱高调一件具体事没干过，连碗都没刷过、您哪怕您帮我们扫扫地、刷刷碗、辅导辅导圆圆功课，也算您呐为我们分分忧，间接的为四华做点贡献、连这都没有。亏了您每月还拿着国家好几百块钱退休金、您呐还没有一家庭妇女贡献大呢。就这您每天进进出出的，您还美呢，您还觉得自个儿怪不错的呢吧，您自我感觉那就一个良好嘿。 简直是，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你现在生着病的面子上，我岂有此理嘛。 嫂子，这话可没这么说的，我爸招你惹你了？ 小凡妹妹，我过门的时候你还没有圆圆大，是我一手把你拉扯大，怎么着啊？你也想教训我呀？上个破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还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你哭的时候，我死了以后没别的，我见天的挨阴间烧高香，我盼着我圆圆长大了别像你那样，我也就知足了。 什么什么呀？ 嫂子，按说呢我不该说话。 你本来就不该说话。你瞅瞅你那个样，你先把你袜子窟窿补补。功有不成，名有不就，文不能测字，武不能卖权，30来岁的人了，天天挨家里赖着不出去干活，不挣钱，也算个男子汉，也就看在你爸的份上，也就是我跟你哥哥心眼软，要不谁管你呀、 啊 好男不跟女斗， 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 大姐消消气啊，我给你做饭去。 你给我做什么饭呢？你明儿就给我走人啊！一个月拿着100块钱工资，加上吃的用的，你比我挣的还多啊你！我这一天到晚挨着笨命似的，我给谁笨呢？我闹了半天，我都给你笨呢！我该你的，我欠你的呀！就这还成天不知足，别让我再看见你，走！ 走就走，我早就不想在你们家饭了。哎，小张阿姨别生气，我爸都要死了。 你这是啊，干什么啊？你这是？啊，你就是死也得给我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嘛。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精细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啊，一同来说一说地方风味的情景喜剧。在《我爱我家》大火成功之后，英达注意到了上海人生活中的幽默，于是邀请京沪两地的喜剧明星一起拍摄了情景喜剧《新72家房客》。这部情景喜剧由严顺开、英壮、吴梅梅、陶醉娟、吴双芝来主演，改变了情景喜剧以北方方言以及幽默的方式为主的特点，大胆借用了上海滑稽戏的幽默方式。上海滑稽戏的特点，那就是口齿伶俐、反应敏捷，这些特点全都汇聚在一起，使得这部情景喜剧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段，也使得这部情景喜剧是获得了全国观众的普遍认可，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上海人的那份精明、要面子的特点。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这《新72家房客》的片段。这是在第14集当中，房客张先生的妻子朱阿姨之前数落了所有的街坊，把大家全都得罪了，现在她想跟他们和好。 小青啊，下班啦。 下班？ 哎，我根本就没去上班。 什么？ 我出去找男人了。100个男人，好快就变成3位数。 3位数？2位数的。 哦，哎，上次的事情你还记着啊？哎呦，你看你呀、啊，朱阿姨跟你讲几句笑话，你怎么记得那么牢了？ 朱阿姨啊，这种笑话好随便讲的。 小姑娘嘛，最重要的就是清白了。你这样平白无故的诬陷人家小姑娘，她遭报应的晓得吧？怪不得生病的。你瞎说，我毛病就好了。 好了，说不定哪天还复发呢。 水工兄弟啊，你回来啦！以后水工兄弟啊，你看你那个外甥女啊，上次我跟她讲了几句笑话，她倒是不开心嘞。 她不开心了？哎，我还不开心。 水工兄弟啊，你为什么不开心啊？哎，告诉我呀。 我告诉你啊，哎，让你开心开心。我叫阿弟呢，下岗，我呢厂里就不景气，我们夫妻俩呢不准备在上海混下去了，我们准备马上滚到苏北老家去了。别说了。 哎，水工兄弟，哎，我跟你讲呀，哎呦，哎呦，哎呀，回家了。哎，你站着。 不好站，不好站，一眼不看见呢，人家就在我茶叶蛋里撒东西，是打的毒药，吃出人命来呢。 阿姨啊，哎，阿姨，哎，哎呦，陈老师啊，哎，回家啦。哎，不下雨，怎么自行车往家里推啦？ 没办法想啊，院子里我不敢放啊，放了怕挡路，挡了人家路呢，怕给人家拔掉我的气门心。 朱阿姨，您跟那歇着呢。 朱阿姨， 今儿我约了一朋友啊到家里来看我，他还没来呢吧？啊， 我哪能晓得，我又不是传达室。 朱阿姨，我不是瞧您跟这坐着呢吗，我就随便那么问问。朱阿姨，我今儿约的是一女的，也就是，但是我们俩没那关系啊。 我管你男的女的，我管你什么关系啊？ 哦，您不管了，您改脾气了。朱阿姨，我是老听您儿子说呀，您经常好把别人女朋友给骂跑了。您看我今儿这女朋友好不容易给约来的，我怕您到时候再给他骂。那个，今儿您是没骂他呀，还是您骂了他，他没跑啊？ 我没骂他，他也没跑，我干嘛要？我要先把你骂跑了，你这个小子了，哎呦！ 哎，朱阿姨，您该在这歇着吧，我先颠了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情景喜剧《新七十二家房客》的片段。因为我国地域宽广，幅员辽阔，方言众多，而各地的方言都有各地的地方特色，再配上这幽默搞笑的故事，为观众带来的就是捧腹大笑。那么各位知道陕西话和东北话在情景喜剧中表现出来会是什么效果呢？稍后我们下半段旅程当中继续跟您一同来欣赏。在上半段旅程即将结束之前，为大家送上一首罗大佑演唱的歌曲《上海之夜》。稍事休息，马上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快乐之旅，诸位稍后见。 如今万种本色难改，掩饰你的你难解的胸怀，扬长诗意我等记忆，难以抗拒的是你唇上的吻，眼中的云，滔滔天上奔出江河的浪，上上无言无海，惊天动地痴情地要做你的清白，遥遥千里无缘就此分手，有缘将会再去美丽的上海。豪情未尽本心难改，金碧辉煌的出手你的色彩，扬长诗里我的记忆，难以抗拒的是你唇上的吻，眼中的雨，滔滔天上奔出江河的浪，上上无言无海，惊天动地痴情地雕琢你的清白，今宵风柴一夜千载，昨夜多愁善感，明晨虚无缥缈无常的伤害， 风采，夜夜千载，无缘就此分手，有缘将会再聚，美丽的伤害。无缘就此分手，有缘将会再聚，美丽的伤害。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啊，老孙去也。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行驶的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呢，一同跟您来说一说这个地方风味的情景喜剧。说起东北小品，那是带给了咱们诸多的快乐，也拥有着全国的观众群和拥戴者，为全国人民送出了像赵本山、巩汉林、潘长江等等这些优秀的演员。而且这支队伍还在不断的壮大，借助着这阵东风，英达就选择了东北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趣事作为创作素材，结合了情景喜剧的艺术形式，推出了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这部情景剧表现出了东北地区人们豪爽、肯吃苦、重感情、幽默的特点。东北方言在这部情景喜剧当中是由始至终的贯穿着，并且很多的笑料配合上演员说的方言，产生了极好的娱乐效果。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段《东北一家人》的片段。李琦和彭昱扮演的老两口为了儿子牛小伟的婚事，找来了李明启扮演的花姥姥做媒。 干啥你得吆喝啥啊，是吧？你干我们这工作的，你得就得穿上工作服，不穿工作服你我就不自信。 这话老了可有意思了。是工作服，你看哎，话老穿那就 哎啥啊，这个丑话呢得说在前头啊。办成了，那儿子给儿媳妇的彩礼我得提三成， 这事要办成了五成也停啊。 哎呀，好啊好啊。那啥，那那个咱们呢就谈正事吧。哎啊，哎，刚才呢你们已经把情况简单的跟我介绍了一下，我这个呢也归纳了一下啊。牛家大少爷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本名大号呢上牛下小伟啊。那个高寿贵庚呢，实际年龄是虚岁32。这个哎呀，你看人老了，哎，这记性 好， 这干我们这行的，那就得凭脑袋和嘴。哎，闺女，你给我沏杯茶。 那对，柜底下那盒里龙井，龙井。 就龙姐。啊，行了，咱们那个啥，接着陈述。哎啊，那个牛家少爷，英俊漂亮，好武招人法，声音嘹亮，好比刘德华，体格健壮，好比孙继海，脾气端庄，好比王小丫。 有啥乱七八糟的呀？ 别打岔。谢谢。哎呀，这咋这么烫呢？ 亮亮亮亮亮亮啊，亮亮！哎， 牛家大少爷啊，旗下拥有百年老字号杀猪菜连锁饭庄啊，家臣万贯，平易近人，风流倜傥，和蔼可亲啊，勤劳勇敢，敢想敢干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人称东北钻石王楼，五点四美，那真是回头一笑百媚生。 妈，那花姥姥说这人我咋不认识呢？ 哎，你说咋样啊？那个，你要是觉着不成，花姥姥这肚子也词儿多着呢，我还可以往上讲。 能不能稍微的这个实事求是一点啊？ 那这可就难了。那在我这嘎达，他已经是最实事求是的了。哎，对了，你家少爷呢？让我见见呢。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的片段了。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导演英达请来了诸多大腕客串表演，例如冯小刚演一偷井盖的小偷，造型是冯导自己设计的，再加上冯小刚自身的那相貌，哎，这一出场就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像。请来蔡明扮演一位有活抢着干、没活找活干的打工妹。在剧中，蔡明是承担了抬自行车、扛煤气罐、送大米、拎纸箱子、蹬三轮等一系列重体力劳动，这其他东西可以找人代替，但这自行车和煤气罐那是做不了假，差点没把这蔡明累吐了血啊。这些客串的演员虽然戏份都很少，但是每个人都苦练东北话，模仿当地人的行为举止，让人看上去一个个的都是讲情义、性格倔强、吃苦耐劳的东北人。正是有了这些客串演员的精彩表演，使得东北一家人并没有改变他的东北风味儿。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来听一段东北一家人的片段。英壮客串一文物贩子，看中了顺子家的一个古董铜水壶。 干啥呢？ 可惜了， 哎， 可惜了， 咋的？ 啥锈成这样了呢？那些 就这壶吧，哎呀妈，你刷遍漆跟新的一样， 看你干啥使的，多有道理哈！ 你看， 我告诉你啊， 哎， 我吧是个美术教师， 叶老师啊， 哎，你也吧，我就看着这破壶这造型了，哎，我准备这个拿回去给刷刷是吧？然后给这个我学生当个这个写生静物模型啥的， 啥叫破壶呢？啊，这壶是纯铜的。哎呀妈，这是我太爷爷给我留下来的，老鼻子年头了。我跟你说吧，哎呀，我可舍不得送人。能出多少钱呢？ 你开个价是吧？那个我吧是个穷教员，你钱儿太多，我要不了。 看你说啥呢？啥钱不钱的呀？交个朋友嘛，你拿去吧。哎呀，180块钱， 是大两口啊，啊， 不多呀， 你不能乱加要价吧？ 哎呦，咋的？ 得了， 我不要。哎哎，我 40， 你打发要饭的呢？ 这， 哎呀妈， 大家也 不卖，我告诉你，少100了我不卖。 要不这 啊， 图个吉利 啊， 80， 添10块。添10块你就拿走， 这不这？ 哎呀，行了，你别磨叽了。哎呀妈呀，我这不正搬家，你看我这忙着呢。这， 哎，是，谁让我看着这破壶这造型了呢？ 就是吧， 90，就90，差。 行，拿去吧。 哎呀，我现在这人家心咋那黑呢？一点没人关心教育。 哎呀，穷教员还有手机呢。 不是借的 啊！ 哎，我老铁， 哎呀，铁公鸡！啥玩意儿？是刚出土的？哪嘎呀？啊！你等着啊，我晚上就去。哎，好。 钱呢？ 不是那啥，我吧还有点急事儿啊，这玩意儿拿着吧不太方便。嗯，先搁你这俩钟点以后呢，我肯定来取啊。 你说话可别不算数啊！你咋的？表示表示。 我啥表示？ 哎呀，定金！你这定金 呢？我心眼挺贼啊！啥定金呢？这好这。哎，那啥，你住哪嘎呀？ 哎呀妈，我就住这楼，三楼，就这单元，三楼左边那个门就我家。哎呀，你那不正搬家的吗？我又跑不了，你这。 哪跑五块六啊？ 我知道，我知道， 等着我。那 哎，咱俩来啊！ 哎哎。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的片段了。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街道上的积雪，听到人们一边吃着猪肉炖粉条等具有东北风味的美食，一边的粗犷豪放的交谈着，以及几乎在每集都会出现的干啥玩意儿啊，咋的啊，这些具有东北风味的情景和语言，能让观众相信这一切就是发生在东北，有一群东北的演员在为我们表演着。所以在提到具有东北风味的影视剧的时候，人们往往都会想到这部《东北一家人》。下面呢，咱们就再来听一段《东北一家人》的片段。牛小伟最近开始了健身计划，就把这饭馆交给了妻子朱婷婷管理，结果饭馆是乱作一团。 坐坐坐，这 不错呀啊！ 啊，还行。 哎，把菜刀给我。 哎，给。 哎，那个服务员，那个先夹在。 哎，在里头，在里头。 玉花。 哎。哎呀， 玉花， 还行。 这两天没给客人上错菜吧？ 瞅你说的，婷婷姐，在你的英明指导下，我咋能犯那错误呢？ 那是，那点啥啥没有，那还能上错菜？ 翠花，咋回事啊？ 婷婷姐，这两天吧哈，你没事就夸我，夸得我吧晕头转向的，夜里呀净想着你夸我那话了，所以我根本就睡不着。你想啊，夜里睡不着，早上就起不来，早上也起不来吧，我肯定就买不上菜。 你啥好呢？你说，行了行了， 来来来，来点菜，来。正盘酱牛肉。 鸡。对不起，没了。 那就红烧肉。 对不起，没了。 那你就干脆给我炒盘白菜行吗？ 炒白菜，等等啊，哎。大哥，你看，对不起，炒白菜也没有了。 啥？不是你这是咋回事？你这啊，是要啥没啥是吧？算了，不吃不吃，把白菜给我。 哎哎， 啥事儿？ 对不起，大哥。 嗯。 外套也没有了。 啥？你这是咋回事吧？你这啊，开黑店是咋的啊？外套咋不见了呢？ 外套， 对啊， 不见了， 啥事儿啊？这是， 你说说你醉话。不是，对不起啊，我们这店员太马虎了。 你这什么事儿啊？你这是 把人外套整没了？你说咋整啊？要完这么的， 你说 别要了。 啥？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啊，一同来说一说地方风味的情景喜剧。陕西人李琦在《东北一家人》之后，自导自演了一部充分展示西北风味的情景喜剧《西安虎家》。通过《西安虎家》这部剧，我们可以看到西安人身上特有的那份大气、稳重、心胸开阔的特点，以及西安的古城风貌。这部剧讲述的是古城西安城隍庙后街的一个普通大院，聚居在一起的兄弟邻居家庭之间的生活故事。在剧中，无论是衣食住行，都集中体现出了西北地方人们实在、厚道和幽默的特点。这其中有一集啊，说的是李琦扮演的虎常德询问儿子和儿媳妇一天的行踪，对话当中提到了不少西安市著名的地方。下面呢，咱们一块儿来欣赏一下。当然了，为了让您听明白，我们听到的是普通话配音的版本。 二毛啊，长大了，贼心眼子多了啊，跟我还耍怪呢。 没有嘛，没有嘛， 没有。 说，今儿晚上跑哪儿浪去了？ 没有，我就和小春去那个阿房宫电影院看了场电影。 去，把今儿的西安晚报给我拿来。 哎呀，我说行了， 你拿不拿？ 拿报纸干什 么？阿房宫看电影。说，阿房宫电影院今天演的啥？ 爸，我本来说是去看电影的，结果看电影人太多了，我俩就到康复路买衣裳去了。 对对对，去康复路了。 胡说了吧？你康复路市场今天就没营业吗？ 怎么？ 对嘛？我俩一看没营业，咋办呢？ 咋办呢？ 一想，干脆。到新庆公园划船去。 对对对，去新庆公园划船去了。 划船， 到新庆公园划船去了。 划船划船。 新庆公园，报纸上说了，新庆公园正在清这个湖底的淤泥呢，你到那跑旱船去了？ 对嘛，对嘛，最后新庆公园也没耍成。我们俩最后又到了革命公园去了。 哎，对对对，革命公园，哎，对，革命公园，革命公园，我们也没进门，他门口修街道，干脆，我们俩又去了，又去了，莲湖公园了。 莲湖公园。 莲湖公园。 对。 啊，我们俩出了莲湖公园，又去了习武园，出了习武园，又去了趟八仙庵。 八仙庵完了，我们俩又去了德福巷了，去德福巷完了，再完了，去哪儿？ 啊，最后，我们出了书院门，穿过钟鼓楼，途经城隍庙，过了洒金桥，这不就顺利回到咱家了吗？ 回家了， 回家了。 辛苦得很啊。二毛 啊， 你是5:30下的班 啊， 现在是10:20，完工不到5个钟头啊，你们俩就把西安市的城墙绕了10几个圈圈，你们俩这不是耍，你们俩这是红军25000里的长征。 对嘛，别说，把我们俩给累坏了。 是啊。 爸妈，没事，我跟小春先睡了啊。 啊， 你们二老也早点休息。哎， 妈明儿赶早还要上班呢。对了，睡觉去。 你闪远，站住。 哎呀，你跟娃有话好好说嘛，喊叫啥嘛。 闭嘴。啥地方都有你说话。去把我的茶壶给我拿来。你个崽娃子，拿着明白你跟我装糊涂，拿着糊涂你跟我装不明白，南山的核桃你就得砸着吃。给你说说话，跑哪儿浪去了？ 哎，实话跟你说吧，我俩今天去考察人家的夜市摊去了，还是以前跟你说那事情，我俩想在家门口摆个夜市摊。 啥？二毛 啊， 你媳妇说的是真的？ 差不多吧。 刚刚各位听到的是西安虎家的片段，在开播前曾经有人质疑过这部剧，因为这浓郁的西安话虽说是体现了西安的地区风味，但是怕会让大多数的人难于听懂，不知道用的这西北风味的方言的包袱能不能达到喜剧的效果。而很多西安的当地人都认为任何方言都没有西安话更接近于普通话，全国的观众一定都能够听懂并且喜欢。而西安虎家的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的观众感受一下西安的方言，感受来自西安地方的魅力。近几年虽然也有反映西安和西安人生活的影视剧面世，但大多数都没有这部那么真实，远离了西安人民的生活。而虎家虽然也是编剧创作出来的，但是在编写的时候很多情节就是西安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西安话中标志性的语言和当地著名的美食景点，例如自然夹馍、莲湖公园等结合在一起，就会让人觉得是如此的亲切。说到这儿呢，再来听一段西安虎家的片段吧。在虎家的家庭聚会上，一家人商量着让谁来当虎家饭店的厨师。 大家看还有啥意见？妈，我跟二毛商量了一个人选，这个人吧干了一辈子的大师傅，论手艺这方圆一片人人都知道，那人品威望， 这在咱家也是说一不二的。 哎，对对对对对， 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哎，今天正好这人没来，妈，你是不是给咱做一下工作 啊？啥？你们俩是说让他给长大勺啊？哎呀，你们不知道他对这问题的看法，你们不知道他的脾气呀、啊，这不是老虎屁股上拔毛呢吗？这不是，弄不成。你们有啥想法？你们自己跟他说去，我不敢，我不敢。 妈， 三达， 人家已经说过了，这个事情人家不管，这 就是嘛。那难道咱这一屋子人都说服不了他？ 你这 说服不了，说服不了。四达，你看呢？ 哎，这简单的很，这小小的事情啊，咱还和上回一样啊，给他来个照方抓药。 咋抓？ 哎，等这个人一回来，咱先给他来个车轮大战，看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要还是那个执迷不悟、死不悔改，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偏来，敬酒不吃吃罚酒，家人的核桃砸着吃。 啊，大妈， 大妈， 哎，大妈 啊， 把你爷爷叫醒。 哎， 爷爷，爷爷， 爸，就我们刚刚商量那个事情啊，有人又给咱捣乱呢。 谁捣乱呢？打贼娃子的。 哎呀呀呀呀呀！ 看看看看，简单的跟个一样啊。 哎呀，哎，你说我爸也是的啊，让他拿钱，啥也不干。哎，这好事情大家都同意吧？ 就是嘛。 哎，就得我爷爷拾掇他。 哎，对嘛。 滚上马了。 哎呀。这么多的人啊，我就说这外头百鸟朝凤的，我还当时把农贸市场搬到咱家来了，在屋里睡个觉嘛都不得安宁。 爸，你不是说有事出去了吗？ 老婆子，你在这坐着干啥啊？那没看几点了啊？把人都饿坏了，跟你说赶快去这拌料去。 妈，这正开会呢嘛，有啥事儿开完会再说嘛。 哦，你看现在正开会呢。你做了一辈子的饭又不是不会做，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弄点吃的啊。 你说啥啊？开会？哎呀呀，弄得跟真的一样。哎，你知道开会俩字咋写啊？啊，我还做了一辈子饭，我那是给外国专家做饭，你叫我亲自做饭啊？那要你干啥啊？这赶紧起来去做饭去，做饭去。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西安虎家的片段了。具有地方风味的情景喜剧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可以真实反映当地的真实的风情，正是恰如其分的表演和地方特色的结合，才能让当地以及全国的观众们认同，让所有的观众在欣赏情景喜剧的同时还可以领略到当地的地方风味。那说到这里呢，咱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呢，就为您送上一位西安歌手演唱的歌曲，许巍演唱的《漫步》。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当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地来吧，让它悄然地去吧。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是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注定经历风雨，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让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地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纱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拖，却难脱你的美，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目的很垂，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嗅觉似醉，我本一些恶魔相不对，你懂了余味，一看就下到底见了谁，无关风月我提取的你会选你一句的岸边浪尖点， 月受凉，回忆怎么睡？又怎？